我们看看两阶段封锁协议组织和解决这些遏阻解锁或者是死锁问题的。在前面介绍遏阻问题的时候，指出了并发控制管理器给事务授予锁的条件，使得事务不会一直处于等待状态。也就是说，在两阶段封锁协议中呢，授权加锁的条件是有两个，这个我们前面一站介绍了，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遏阻的现象。第二，两阶段封锁协议它很好的解决了解锁问题，它指出了事务释放锁的实际，使得解锁质量不必非得出现在事务的末尾，大大增加了事务之间的并发度。第三，在两阶段封锁协议呢仍然没有解决死锁问题，在调度中可能还会有死锁现象发生。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 T3 包含 T3 与 T4 的这两个事务这个调度，他们所有的加锁和解锁质量都符合两阶段封锁协议，但还会出现死锁现象。